好啦，嗱，舊到星期五晚嘅呢個咖喱飯啦，咁咧就今晚嘅咖喱飯都好近啦，其實 咩啊？呢個流感又話病毒咖喱飯啊，係 華南海鮮市場 武漢咖喱飯啊嘛。 咁咧嗱，就咁頭先一開始就剪輯咗呢個1月1日我哋元旦遊行嗰個嘅情況俾大家睇啦。咁就好彩，我哋當日咧就因為我哋決定咗喺維園。咁咧就因為都自先都睇到個形勢咧，就係知道可能如果行到去灣仔可能會有事嘅。咁所以我哋喺維園就企喺維園嗰個噴水池，然之後就喺維園草地嗰度。 1點就已經集合啦。今日 1點 係啊，民陣就叫人啊2點集合，3點起步啊嘛。咁啊，但係我1點就去到啦。咁啊，亦都人太多咧，咁所以民陣咧其實早30分鐘2點半就已經起行噶啦，係。 係啊，咁就好多謝一班嘅義工朋友咧，就係、是、我哋今次就係唔係搭地鐵去嘅，我哋係用車運去呢、這個。維園嗰度，咁就因為車就唔可以泊喺附近噶嘛，咁所以咧就要好多朋友嚟揸車嚟車去咁樣。 分咗3架車啊，一係4架車， 7架車。 7架車咁多啊！哇！我唔怪我見咁多城寨人陸續帶嗰啲豬蛙嚟啦。 係啊，一路就送過去咁樣。咁因為都大家表面睇就好似好簡單咁樣，但實際上即係運去，然後運翻走個過程咧就唔容易嘅，其實，因為特別係走啊，因為要穿過好多人群喺度遊行緊噶嘛，咁啲車係泊喺有啲泊喺南華會啊，有啲泊喺聖保祿醫院啊嗰邊，咁都要行一段距離。 重要嘅，你唔係好似我哋政黨開街站，所有嘢刪咗佢之後，接台擺埋去啲梯啊、直翻啊，擺個鐵車喺度推，你係要每個或者每兩個 hand carry 嗰度， 一個人就攞到3個。咁咧就仲有啲朋友咧就志在打卡嗰啲咧， 即係帶住一個攞住2個咁咯喎， 或者一手穿住。 你仲要唔好撞爛喎，因為嗰啲面具係有啲 pass 嘅喎，有個生命麵包，有頂帽，跟住嗰度有個字，有支警棍道具咁樣 嘅 喎。 咁就因為有啲人就志在打卡嘅，最慘就係咁啊！佢嚟咗劈低咗個頭咁啊走啊！係。咁咧就變咗一個人有時要攞4、5個， 係臨時臨急係唔夠人手，就係唔夠人手。係 啊， 咁、 所以 呢個真係要特別要同大家講一講，係 都係嚟得嘅，希望大家盡責任啦。因為我哋之前都應承 send 曬 message 話俾佢哋聽，係即係唔係嚟玩嘅其實。咁有時好勞氣嘅，真係咧，即係佢哋嘅不負責任咧，就會令到其他人咧，就要做多好多嘢，同埋 好瀨氣。我想講係 劈低咗擺地下走咗去。 我哋唔會喺嗰陣時突然之間放低就走噶嘛，咁辛苦做咗出嚟又帶去咁樣係。 係咪？因為我哋話任何一個政治行動咧，係其實呢個遊行示威都係一個政治行動。 嗯， 政治行動咧，你係需要有個規劃。然後規劃之後咧，你有個目標。然後咧，達到你嘅目標。咁、那個 benchmark 係啲乜嘢？咁、所以咧，啲人成日喺度批評話咩嘉年華會呢啲人係好低能嘅，我覺得呢、這個唔係咩嘉年華會，而係話我哋之前我哋講過，我哋要推動國際去制裁 國際戰線。 係啦，咁所以咧就要去吸引外媒嘅嚟拍攝， 係立體文宣嚟 嘅， 連 係一個立體嘅文宣。咁咧就亦都咧希望將香港人呢7個月嚟嘅經歷咧擺喺公仔頭嗰度，咁、就佢哋可以睇到啲 QR 曲啊，睇到嗰啲片啊。咁亦都可以咧，即係你要 draw 到人哋嘅 attention。因為我問過嗰啲外媒，因為西班牙好、比利時好，好多電視台嚟訪問我咧，佢對於嗰啲嘅暴力衝突嘅場面已經好厭倦，因為佢哋去戰區咧拍好多呢啲咁嘅嘢，即係喺黎巴嫩啊、智利啊呢啲，或者係更激烈、更暴力嘅衝突啊等等。咁所以好多時佢哋都係希望喺個遊行裏邊咧去 look for 一啲嘅 something new， 即係一啲新嘅嘢。咁我哋規劃一個政治行動咧，個目標個手段係一致。我哋希望就係去完成嗰樣嘢，唔係我哋號召啲人去參加遊行。所以好多人係一個錯誤嘅理解嚟嘅。佢以為就係我去到我要遊行，咁我哋抌低公仔頭，我就走咗去啦。咁我係好勞氣嘅，其實真係，因為咁樣嘅話咧，你係令到其他人嚟咁 hea 第一。第二，我哋講到明，我哋係要送去嗰度，然後希望爭取呢個曝光喺國際層面嘅曝光，唔係去玩。咁所以我哋成個嗰個安排嘅 logistic 咧，都係好嚴格，即係我諗參加過嘅都知道嘅。其實完咗之後點樣去盡快離開個現場，因為嗰啲公仔頭我哋之後仲要去其他地方，咁所以咧就要送翻翻嚟。咁成件事係一個目的係要爭取眼球，咁所以咧就 再批評那些人你們不要浪費氣了，真的我不想再回應那些那些的人了，即是說多都無謂，你有你做我有我做，我沒有問過你拿一毫子，然後我叫義工全部落手落腳自己做，來的出發的義工也是自己駕車自己去的，所以我就說即這個世界沒有所謂只有一種方式的這個抗爭，各有各。我做完當日夜晚黑，我同阿邝永舒，我哋兩個病咗啦。我你琴日見到我啦，我哋開會嗰陣時 候，哇 ，cut 到啊 ，cut 到口水鼻涕都係。 我仲以為今 晚喂夜晚黑，我哋兩個仲放翻啲公仔頭之後，落翻去銅鑼灣去影住呢個石結尾嘅區議員啊，冼卓、冼錦豪、 冼錦豪 係冼錦豪，佢係同我講完嘢之後，嗰、那個警察即刻埋嚟的走佢嘅，你知唔知啊？係、 嗯。 因為我訪問緊佢嗰陣時， 夜晚係 成十點幾㗎啦，嗰陣時佢係由八點鐘企到嗰啲Fresh A 觀察員，觀察員就喺冼錦豪後邊，我就喺 D4 銅鑼灣地鐵站 D4， 因為全部封曬，你知道當晚嗰個封鎖線係幾犀利㗎啦。去到燈籠街， 佢淨係包叉 東角道，成個 area 全部封曬，一個成個球場咁大嘅 area 就俾警察佔據咗，拍咗成20架嗰啲白色旅遊巴喺度。 喺希慎，有人喺上邊頂樓嗰度影落去咧，全個喺希慎廣場外邊全部都係警車嚟 嘅。如果我哋去玩嘅話，我哋點會夜晚黑我自己再親身落去，然後捐窿捐罅，終於喺地鐵站 D4。過了他的封鎖線，捐了上去那個樓梯那裡，是伸隻手出去去拍著他們，大家有看過我們直播就知道了。其實回到家我12點鐘了，其實我們兩個跟著就因為我想那些催淚煙在當時已經是這樣狂打一次了，已經是之前做足一天，然後1月1日做足一天。我想問那些在這裡打嘴炮那些人，批評這個批評那個做事沒用那些人，好心啦，你哋將啲時間攞去鬧人，不如自己行上去做任何嘅嘢冇所謂嘅，你貼下文宣都冇所謂，係咪？呢啲咁嘅模式五年前就 work， 五年之後其實已經唔 work 㗎啦，真係。所以我就係話，有陣時候你見到香港人係進化得好快，反而某啲人咧，包括警察，就係、是、一路咧仲係停留喺咧以往，以為咧兇到你，以為咧揾 B 隊出嚟搞，咁就搞掂咁樣。 以為繼續搞分化， 係啦，以為繼續搞分化，你睇到㗎。之前遊行嗰日出個假鋪假海報，民陣假海報。當時就跟住鄧家彪最好笑喎，工聯會嘅落選新界東輸咗俾你，好似 佢嗰個中係啊，佢嗰個中文譯咩咩咩手足不是 condom， 佢點樣譯話係 乾鄧 乾抌啊， 乾抌 即係抌自己， 係啦，用中文譯嘅 抌春個 佢嗱呢啲招數咧就同阿梁振英係一模一樣嘅。 哦哦， 區選投票之前。李大慘案就是話手足不是 condom，結果到鄧家彪咁之後咧，其實你見到有 B 隊出嚟附和梁振英嘅，我都講過噶啦，喺個節目嗰度。好啦，就鄧家彪出嚟就講啦，咁你就知道哦，呢個係一個一定係一個 set up 嚟， 即係諗過度過。嗱，你傳個波俾我，我就跟住又省一腳。 係啦，即係話1月1日一定會有部署去呢個大龍鳳噶啦，其實因為呢個鄧炳強咧。同盧偉聰最大的分別咧，佢就係每一次都中意大龍鳳嘅，大量拘捕，大量拘捕。 係啊，佢夜晚咪走去，又去中環，又去尖沙咀咯，係，又再現身啊，係，好似有去埋銅鑼灣添㗎，最少兩個地點㗎。 佢同鄧阿盧偉聰最大的分別咩咧？就係、是、佢要 signature， 即係佢要佢啲簽名式樣嘅行動啊。 哦， 即係話俾人睇到，譬如李大，佢自己親自去現場，好似擺。指揮一切咁樣，然後大舉拘捕咁多人。咁今次亦都係一樣，就係、是、借咩咧？就係、是、借呢個嘅腰斬。腰斬咗之後，因為人其實你當日我哋喺維園都見到咧，一點鐘已經見到，哇咁嘅勢頭。 係啊， 我諗過百萬人。 嗯 一路係咁湧入去呢個維園裏邊。 我五點鐘喺天樂里個街站嚇，咁啊五點半係咪宣布話要呢、这個、要 腰斬啊？ 腰斬啊！5:34我收到民陣喺 Telegram 群組嘅通知嘅。我望過去銅鑼灣嗰邊，仲係人海嚟嘅， 仲湧緊出嚟 嘅，係冇停嘅，不斷湧緊嘅。咁所以點解即係民陣嗰個估算話103萬，甚至乎有市民話可能唔止呢個數咧，係有原因嘅。我哋只係就係比較翻6月9日啫嘛。嚇！我嗰次就喺希慎，又係咁樣，你望向前邊兩邊，全部都係人海冇停。 12月8日係多好多人。 係啦， 12月8日我哋見到嘅人咧，冇今次咁犀利。 好啦，佢腰斬嘅目的就等你人群留喺條街嗰度，然後就係圍捕。圍捕。 四點鐘下晝啊，四點鐘就已經喺軒尼斯道甲盧亞道嗰度，就有一啲懷疑係警察喬裝黑衣人喺度裝修呢、這個呢、這個匯豐銀行有出現㗎啦。一路喺度搞啲衝突啊、小動作啊咁樣搞搞搞搞到四點半、四點九咁，咁就嚟了啦，就開始又出紅旗啦，射兩枚嘅催淚彈啦，啊又即係又擺一個嘅人鏈啦，咁樣係已經係有衝突噶啦，係。 嗱，你跟住之前，你記唔記得呢個省仔康樂會呢、這個即係、就是、未來警務處長嘅林主席、就發信俾所有原助級嘅警員，哦、就係話和你非包庇嗰啲用武嘛。 嗯， 所以咧就佢哋係不道德噶嘛。咁當時我已經覺得今次嘅遊行一定針對和利飛噶啦。 嗯 嗯，我諗事先好多論壇啲人已經表達咗呢個睇法噶啦，其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全部有跡可尋啊，根本係。好啦，一掟完催淚彈，掟去人群嗰度，喺遊行嘅人群裏邊， 俾記者係影得好清楚噶。 佢話七點鐘先掟，喂大佬，大家睇住直播，五點幾已經掟啦喺度。 手擲噶。是用手去 砸的，手是啊， 掟完之后有市民已经是捉起了这个的散阵，有对视之后呢，他们很快就上回两架警车就沿着卢亚道雪厂街那边的方向走，跟着就宣布说要腰斩的游行的。 那你想想警方的執法是没有完全罔顾这个当时的现场的情况、就要用一个幾多啊？一個鐘頭嘅時間， 開頭三十分鐘 啫，四十五分鐘啊， 開頭四十五分，開頭三十分鐘，但係民陣同佢拗數話要教一個鐘頭，你係講緊一百萬人要喺灣仔銅鑼灣嗰度疏散啦、啊，俾半個鐘點可以啊？嚇、啊，好多市民都講啊，心水清七二一啊，七二一呢個元朗武警時間 半個鐘都去唔到 西鐵站、啊、要三十八分鐘先至有警務人員聲稱話嗰兩件彈散嘅，仲係 去到西鐵站、 啊，去到西鐵站啊！而家用三十分鐘你要疏散上百萬人。做不到，咁啊，跟住民陣話要一個鐘頭，後屘拗數啊，得四十五分鐘。 根本係一個局， 即係要六點三十分要疏散曬。 我話呢個局係相當之無恥嘅，其實係真係。我一去到，我同阿邝永宣同埋另外一個朋友，佢係負責影相嘅，我哋兩個就負責拍現場。 係 一路去到銅鑼灣嗰陣時，係完全入唔到去，跟住不斷增援，仲見到喺灣仔上嚟嗰啲防暴警察不斷增援。咁就先就抄阿牛嗰個站，阿牛好似你咁講有個鐵車，就將啲物資擺曬喺度。咁抄完之後就限定 民台係咪？ 民台 民間電台 限定阿牛個半鐘頭要搬走曬啲嘢，如果唔係就沒收充公。咁啊，以前都唔係咁啦。咁然後跟住咧就揾唔到之後，我就轉咗去地鐵站，啱啱好喺嗰個 D 四出口就係 SOGO 隔離，就見到阿冼錦豪嘅。佢失蹤咗十二個鐘頭，佢個助理聯絡唔到佢。不過警署又冇，我唔知揾得翻佢未。但係佢就喺我同佢傾完之後，就俾個警察帶走。每一次我同佢哋傾嗰陣時候，嗰啲防暴警察就會埋嚟，叫佢哋褪開，褪去馬路邊，唔准佢哋接近嗰個地鐵站個鐵閘嗰度。 但係嗰度明明係行人路嚟嘅， 係行人路嚟 嘅，係 嚇。係啦，跟住我問佢哋，佢哋話兩個幾鐘啦，已經喺度，有冇食嘢？冇食嘢。根本上成件事一個 harass， 我就係話係要用盡呢啲方法去羞辱。嗰啲嘅示威者，你見到啊，今次換灰色衫出嚟啊，呢個係犯法嘅，其實你知唔知啊？ 係違反人道㗎，係 換咗統一嘅衫出嚟，呢個係新嘅安排嚟嘅，根本呢個係直情係違反呢個聯合國所講嘅好多嘅人道組織所講、人權組織所講嘅，就係話佢未定個罪嘅，根本嗰啲人 冇罪， 你憑咩要求佢換衫啊？ 搞到佢哋著嗰啲衫咧，好似一個罪犯咁樣款 㗎。因為佢一色一樣，我唔理你係咩色都好。然後一色一樣要佢哋換衫出嚟嗰陣時候，根本就係一個嘅對佢哋嚟講係一個羞辱。係 啊，嗰啲被捕嘅人士有好少部分喺今日下晝陸陸續續咧係放翻嚟，但係仲有一部分嘅未㗎。仲喺懷疑喺北角警署，其他啲喺邊度唔知道。喺街頭嗰度唔俾佢哋去洗手間， 俾個樽啊嘛！我見到個樽啊， 就 喺佢隔離咋。 女仔咧 就 安排附近嗰啲地方，要等好耐，等成兩個鐘頭啊！搞到你真係中尿毒噶，唔俾你去洗手間，等兩個鐘頭喺附近嗰啲嘅餐廳，後屘先俾你去。男仔就點啊？又係羞辱你啦！喺公眾地方嗰度俾個樽你。 全部的安排都是羞辱他們，我覺得 是要令到他們不敢再出來，但是我就是說這個方法是沒用的，只會大家更加憤怒，而這個和理非就會一路向前，慢慢由第五排進升到第一排，就是這樣的原因。因為他我看著有些放出來的，基本上是那些買東西的大媽來的，在 SOGO 附近買東西的大媽來的， 咁我同另外一個記者上前買，想訪問佢，佢即刻遮住個面，佢話：我唔講啦，我唔講啦。 有三， 如果真係示威者，佢冇所謂嘅。 有三類，嗱，有啲示威者就真係我覺得真係要向佢致敬嘅。有啲真係俾嗰啲老弱婦孺、長者啊，即係父母帶住小朋友嗰啲走先走先走先，佢哋刻意地咧係墊後， 擋住啲警察。 墊後係啦，擋住，因為同一時間好多人走入去銅鑼灣港鐵站係走唔切嘅，讓佢哋走先，因為留得好後好晏咧，咁就出事啦，就即係中咗招被圍捕。400人，後尾去到最尾話呢個控非法集結就270多，嗰103人左右咧就搞佢哋好耐，搞到佢哋凌晨啊，先釋放佢啊，唔俾佢哋去廁所。有一部分咧就係你講啦，街坊， 街坊嚟嘅真係㗎。 最好笑咧，有啲連藍絲都拉埋， 淺藍 喺度打卡。在度睇，哎，我啊警察呢個拉示威者，哇拍手，心裏邊叫好，點知到頭嚟咧就無釐啦更無差別，自己都拉埋，就係咁啦。呢警部所以話，如果你唔制約、唔去喝停、唔去出嚟出聲嘅話咧，日後你班藍絲都中招㗎係。 我就話呢個鄧炳強咧，即係表面上每一次咧都係做一場大龍鳳，好似好威咁。你睇到嗰啲速龍小隊大佬喺警總嗰度，好似打獵咁啊！出發之前， 影個相有咩意義？ 打獵咁咯， 成班示威，成班黑衣又好似恐怖分子咁講，哇！差唔多成80至100人一字排。 即係做大龍鳳之前出發誓師啊！佢哋 即係嗰張相， 誓師啊， 不知所謂係影張相做記錄，話俾人聽喺度示威咁樣係嚇。 我而家出嚟打鑊你哋班友啦，就係咁啊嘛。咁但係我話啦，已經7個月啦，已經到而家。如果佢仲要用呢啲手法令到我哋呢啲普通市民同前線嘅抗爭者切割啦，呢個係完全嗰班人啊生活喺火星嘅根本，完全唔係做緊一啲咧，唔單止賊啊，我覺得仲要係完全無謂而會製造更嚴重後果嘅嘢。嗱，你話你有一個嘅 achieve 到呢個止暴制亂咁樣都論功行賞啦，但實際上佢唔單止止唔到暴啊，你見到李大慘案個後果就係成個民建聯撲街。係乜？我話俾你聽，鄧炳強而家一路咁做落去嘅話咧，去到今年嘅立法會選舉，係會全個立法會都撲街，唔係淨係建制派，包括埋嗰啲功能組別啊、工商界都會撲街。咁你我想問一下，立法會控制權重要啊，定係喺嗰個街嗰度去羞辱呢啲和理非啊、藍絲黃絲嘅市民？佢就係為咗自己要做場大龍鳳，我覺得。而政府的官員是沒有完全沒有能力去設制這個警察的了，已經是全部只有翹埋手在看戲吃花生的啫。所以我就是說被鄧炳強做下去，一路做下去的話呢，我覺得這個政治代價呢就會全部由這個特區政府和中共受曬。 他是繼續為個反送中運動添 加添這個動力啊， 是啊，即是添火增柴啊，在做這些東西啊，是啊， 這些就是叫做什麼有勇無謀，是很 低 B 的行為，不給你洗手間還要怎樣，在你面前吃東西， 我看著他，看著他送飯盒來，我拍著他們 上車那裡吃，是要你，喂大佬你真的低 B 到暈啊，這些是 是復仇心態來的，這個 是啊， 是屈辱然後報復 啊。 我想問一下， 有 議員香港人經歷了半年， 許志峰同你辯論， 掹開個眼罩， 掹兩次掹開你嘅眼罩，先至去噴呢個胡椒噴霧。跟住搞完許志峰之後咧，就大再大規模附近嗰啲記者全部都遭殃。 跟住最好笑係 咁樣嚟噶。 嗰啲咁嘅4點鐘記者會咧，我想問啲記者仲去嚟做乜嘢？佢話掹咗眼罩噴係啱嘅喎，可以制服佢喎。 即係佢話唔好以為戴咗眼罩就冇問題咁樣。 咁你不如一槍打死佢啦！如果係咁。使乜咁即係按照佢個邏輯啊？係嘛？使乜要掹眼罩咁複雜啫？不如一棍摳落去啦！如果係咁，所以我話翻唔到轉頭噶啦。我話俾你聽啦，30年呢班警察會背負住呢個罵名30年。由四大探長上一集我哋講以前四大探長嘅年代，係經過1972年 ICAC 掃呢個貪污警察、掃黑警，係去到80年代香港警察嘅形象先至 neutral 啲，然後90年代。進行呢個管理改革，成個警隊嘅形象革新，就開始叫咩 Asia Finest 等等呢啲咁嘅嘢。而家一鋪清曬袋，翻翻去60年代四大探長嘅年代。我諗下，你諗下，你仲要幾耐翻身？你啲屋企人咧，你啲仔女咧，做警察嗰啲仔女咧， 同自己嘅社交圈子講，同自己嘅朋友，同自己嘅親戚，同自己嘅舊同學講，你係做警察。 我哋就 睇一睇佢哋嘅反應。 你要我哋踎喺條街嗰度趴喺牆，好似納粹德國去清剿猶太人咁咧，畫個星喺我哋手上邊咧，冇人會覺得屈辱嘅。我哋點解咧？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係呢個黑警 暴政下面的受害者， 这个是成为了香港人苦难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更加加强， 就算你换件， 加强了我们的共 同记忆，你不要说换件灰色衫，你给件橙色衫我们穿，画粒这个大卫星在这里也好，画个number在我们背脊也好，放我们出来的时候，只会令到全香港的人对警察更加仇恨，而那两个人出来的两个人是不会因为这样而被人覺得他是罪犯，是甚至會覺得屈辱，甚至變成是英雄，是我覺得。 我們只是會說啊，茶餘飯後，哦，你又受過，我又受過，有大家不同的一個場景日期裡面遭受過警暴，我們的反應，我們的感受，我們對個運動的持續參與，是這些。 所以我說這個鄧炳強呢，他一定會將這個香港政府帶入去深淵，我深慶得人啊，共產黨，我覺得真係揾到一個咁嘅幹部，浦東幹部學院畢業嘅呢個警隊嘅指揮官，我覺得深慶得人。即係香港嘅運動冇鄧炳強嘅話，捱唔到咁耐。我話俾你聽，而家佢咁樣搞法嘅話咧，我想問下一次遊行，大家會唔會坐喺度因為警察會圍捕而驚？我覺得係唔會嘅。好啦，再圍捕嗰陣時候，大家就會反抗。所以我話和理非。點解會終極進化成為勇武就係咁嘅原因。下次再圍捕嗰陣時候就會反抗，係咪？因為你會用盡呢啲手法，我哋預計到你會咁樣嚟，唔俾人去廁所，唔俾人食飯，然後逼佢哋換囚衣等等呢啲咁嘅嘢嘛。然後唔俾佢知道究竟困咗喺邊，等等等等等等。咁當你埋嚟嗰陣時候，會唔會香港人就咁坐喺度俾你拉咧？你自己諗清楚，我話俾你聽，係咪？每一個行動都會累積下一個行動的代價的。你以為今次這樣的代價就是以後大家不敢出來？我想問一下楊潤雄講完在上海觀察新聞講完那番說話，教師敢不敢出來？今天就在集會了，愛丁堡， 是啊，在我們現在做緊節目的同時， 會不會因為你講完說 DQ 校長，由 DQ 校長去 DQ 的老師，大家害怕嗎？喂，如果這樣講香港人都害怕的話，一早的運動已經結束了，是吧？ 2014年的雨傘運動之後，你用司法打壓嘛，起訴佔中九子嘛，那就沒有大台咯。透過 Telegram 這樣是快速回應，就變了用行動是去分類之後去推動個運動，不需要大台的，化整為零，那你就很難拉咯。那到現在了，你要打擊和理非了，那就更加堅定了告訴香港人得外還有出路的，就是黃色經濟圈。當你連和平示威集會的遊行的權利都是這樣剝奪，不斷去打壓的話，又很害怕地告訴他們黃色經濟圈搞不定的話，其實就是告訴他們，咦，你是逼到我們繼續去做這件事。 我告訴他們，國際戰線就會遍地開花的，因為坦白說，你在香港這樣打壓的話，那個人的仇恨和憤怒是不會結束，只會上升。就算我不在街頭跟你衝突，第一，我會用盡方法在國際層面要求制裁你們仆街。第二，黃色經濟圈我覺得一定成功。為什麼？因為那個憤怒是很厲害，而這個憤怒就是推動這個黃色經濟圈。所以為什麼人民日報都要用評論員文章來打呢？你想想，邱騰華連續兩次訪問攻擊黃色經濟圈，跟住到文匯報社評，到這個香港商報社評，到這個網大陸網香港的網左派網媒的社評， 仲有嗰啲 人民日報， 仲有嗰啲， 仲有施永青啊，嗰啲 施永青嗰啲親共嘅、親土共嗰啲嘅叫做 KOL 啊，或者係嗰啲媒體嘅老闆啦、啊，總之出埋聲。 人民日報話黃色經濟圈一定失敗，咁我想問一下，既然一定失敗， 使乜你講？ 跟住鄧家彪一樣，我哋勇武同呢個和理非嘅關係，關你工聯會咩事咧？何點解你又會代入咗勇武派嗰個角色嗰度去發言嘅咧？ 你禁止我哋消費啊！日後 你唔係好想我哋失敗， 幫藍啲嘛？逼我哋幫紅啲嘛？日後 我想話你唔係好想我哋運動失敗嘅。 係啊， 如果係嘅，你梗係唔好出聲等我哋失敗啦。 唔係應該調翻轉，快啲搞，即刻 快啲搞，快啲失敗咪等我哋。 日日都搞，咁咪好咯。失敗得快，咁你咪掂咯。咁樣係。 我話俾你聽啊，正正就係肉痛啊！點解咧？因為呢個消費咧，香港係一個消費城市。過去佢哋喺香港如取如攜，好多嘅賺外匯。央企就在香港的工務工程那裡就掠外匯，其他那些就是地產，通過地產投資啊，各行各業其實已經是滲透著這個中資的了，包括現在香港大部分的旅行社已經被中資收購，跟著很多的零售啊、食肆啊等等，全部都是騰騰呱呱騰騰。那你逼到絕路，香港人逼到絕路就要反撲，反撲打我又不夠你打，是不是？你就基本上是發瘋在街上打我們， 咁而家我中意啲錢使去邊度？講得唔好聽啲，關你咩事？關你差事。 我哋將個運動啊轉化成為內化成為我哋生活上邊每一個行為。 佢而家夾硬將佢 twist 成為 internalize 咗啊！喺我哋每日都參與啊， 係。佢就係將黃色經濟圈就 twist 去成為裝修。 嗯。 但香港人係分辨得到係兩樣嘢嚟嘅，裝修係針對嗰啲曾經助紂違約嘅企業，嗯、但係黃色經濟圈就係要抵制嗰啲到今日仍然企喺政權呢一邊嘅撲街商人。 嗯， 呢、這個好清楚。嗯、我話俾你聽係一路會擴大嘅，一路會擴大嘅。如果呢班撲街一定會再逼嗰啲地產佬出嚟表態嘅， 嗯， 睇下邊個敢表態啦。今次我話俾你聽啊，黃色經濟圈嘅杯葛行動隨時去到買樓添啊！買樓啊！你我睇下你新鴻基敢唔敢出嚟講嘢？ 有供應啦，已經係係咪有唔少嘅供應？我點解一定要揀你嘅樓咧？咁樣係 係啊！我已經去到買樓，我話俾你聽，仲有股票咧、 嗯， 退休金咧，強積金我哋投資嘅 profile 咧，個、 嗯、 portfolio 擺喺邊度咧？係嘛？點解一定要擺港股啊？點解一定要擺喺大陸嘅喺香港上市嘅股份啊？我就係指定唔擺嗰啲股份得唔得先？係、 嗯、 咪正正就係我話俾你聽咧？佢之所以急氣急敗壞。要撲出嚟去猛烈攻擊黃色經濟圈，就係、是、因為佢要托住啲人，喂大佬你唔好搞我，我撲街噶咯。咁、嗯、我就話你咪繼續鄧炳強喺條街嗰度拉人咯，去羞辱香港人咯。俾你羞辱過嘅，或者當日睇住嗰啲醫護俾人拉嘅，睇住嗰啲區議員，睇住民權觀察嗰啲觀察員，係俾人羞辱。 呢、這個又係首次㗎，一路。六個運動以嚟未試過觀察員係被捕的， 我就在我前面， 就在元朗遊行當晚出現，是 不是、啊、當日在 SOGO 門口、 SOGO 門口 拉了三個觀察員、石傑尾那個、冼卓雄，後面那兩個就是觀察員來的，我因為我 就是在個在個鐵閘外面就拍著他們、 嗯、 跟著再對開那排就是 First A 來的，七個 First A、 嗯、 全部有了頭盔有了標識穿曬反光衣，孭曬裝備，係啊，照樣喺度用呢個方法。因為你要記住啦，除咗對完對付完星火之後，對付醫護、對付民權觀察、對付你有公職嘅人，全部照拉嗰陣時，佢無差別嘅。佢而家真係 嗱，警方係公佈出嚟四百人都想嘗試有個震攝嘅作用，但係就算真係去到最尾，即係琴日嘅下晝話有270人係去告啊。呢、这個其實都係濫捕嘅，其實係日後告唔告得入咧？嗱，今日啱啱法庭有一單啦，就係、是、話管有被控管有可用非法用途工具罪，嚇、 哦， 即係成為咗萬能 key 啦。個法官就裁定咗士巴拿，即係你要入佢罪，佢係咪真係用嚟做即係非法用途咧？即使佢係身在呢個嘅遊行集會嘅現場，但係咪代表佢身上邊俾你警察搜個袋出嚟搜咗出嚟就可以俾你用呢條萬能 key 係去告得入咧？今日法庭就話唔夠啊，唔係法庭話唔夠，所以而令到佢主動係去撤回啊， 梗唔入啊， 係啊， 控 罪 唔 係撤 唔夠料啊， 撤銷個控罪啊， 係咪即係濫告律政司咪就係、 是？ 係 啊， 佢都唔睇 merit 咯。 咁你諗下，琴日就算講話前晚啊 ，sorry， 前晚元旦遊行前晚270幾個，有幾多個係釘得入話佢非法集會？ 我話俾你聽啊，肯定大部分都唔會告嘅。我話俾你聽， 佢係搞你，就喺、是、個程過程裏邊 用個司法程序同埋執法程序去 harass 你，去令到你驚。我想話。而家我哋已經經歷過，佢哋都白痴。我話俾你聽，香港人經歷過呢七個月嚟嘅嘢，坦白講喺前線我哋目睹過更慘烈嘅都見過。點會因為你咁樣 harass 驚？係咪只會更加憤怒嘅啫嘛？係咪？所以你睇到啊，而家所有民調，你睇明報嘅民調係咩？大家對於前線嘅抗爭唔單止冇割席啊！仲表示話會支持升級添啊！ 咪同埋我係會有個共同記憶啊！即係正如佢話，喂，前線手中犧牲夠多啦，我今次參加民陣嘅元旦大遊行，我都受埋呢個警部嘅濫捕啦。咁樣係我付出咗，呢、這個係我嘅參與，係佢嚇 rush 我受，我唔接受，但我係忍受嚇，但我會同人講，咦，前線手中犧牲比我遠遠多，我會繼續參與呢個運動，係咁樣啊！ 同埋我 堅定咗嗰個意志添啊！其實 好多嗰啲嘅和理非嘅聽眾明白，好多人都問我，即、就、係、是、對前線裝修嘅睇法。我話當日裝修嗰啲人，我唔知道係咩背景，唔知道究竟係卧底定係自己人。我話真係冇辦法判斷，因為我唔喺現場。我話，但係我想解釋俾大家聽，我哋作為一個公民，有好多政治義務，其中守法係我哋其中一個義務，但係唔係全部嘅，唔係我哋全部嘅義務。當 大衛對哥利亞嗰陣時候，哥利亞係用盡各種方法去對付呢個大衛嗰陣時候，又放毒，又驅啲蛇蟲鼠蟻出嚟，又用妖術，乜都用盡嗰陣時候。你話大衛可唔可以仲同呢個哥利亞去講？我作為一個以色列嘅公民，我就要對敵人仁愛，就唔可以用殺傷大殺傷力武器去對付呢個大衛咧，對付哥利亞咧。是不會的嘛，他只會用盡方法怎樣打倒他而已嘛。所以我就說在一個這樣的抗爭的環境裡面，大家要記住，我們不開聲去批評前線的一些激烈抗爭行為，那個是一個策略性的選擇，那個不是底不底線道不道德的問題，而是說當那個是一個處於一個全面抗爭的狀態的時候，所以那些的林主席好，鄧炳強好，到保安局長，到呢個梁振英，到呢個林鄭都好咧。佢哋不斷而家之急如熱鍋上嘅螞蟻係咩咧？就係話只要一日我哋唔切割，個運動係唔會平息嘅。而我哋唔切割嘅原因，因為我哋嘅所有嘅訴求都未任何一個都未達到，就係咁簡單啦。唔需要再解釋落去嘅啦，其實直至到我哋嘅訴求達到為止，係嘛？每一個人有自己的角色，每一個人選擇在個運動裏面的角色是什麼，有人會做觀察員，有人會去做保護孩子，拉埋的，你知不知道那人？ 是啊， 穿黃背心那些，啊，即是守護孩子那些，拉埋的，其實全部都。有人會選擇去現場報道，有人會選擇去鼓勵多些人出來遊行，有人會在國際遊說，就是因為這樣我們才捱到今天嘛，其實。如果你將所有人 all in 一種模式的話，他就針對你那種模式就會消滅你的了，大家想清楚是不是？當你 all in 一種模式就很危險的了，其實就是一鑊過，他現在之所以束手無策，就是他都不知道捉住你哪一個， 因為有很多條戰線， 是的，他用這個大攬布， 而每條戰線是發揮他應有的效用， 他用這個大攬布去兇這個和李飛，好了，結果他又再辣著那些和李飛了，好了，他用这个针对前线的围捕，去用这个卧底渗入那些 TG Group 去拉恐怖分子这样的方式的时候，和李飞就走出来做了个盾，所以这种的模式是令到他们气急败坏，然后要想着就是 violate 所有一个文明的政府的方式，都要他的唯一的目的，我觉得很简单的，1月1号就是要你切割，要你切割什么？你见到很早已经有人带风向了，你見唔見唔見到有人就話嗰啲唔係鬼嚟嘅，嗰啲係前線。不過佢哋咧做嘅嘢咧就係錯嘅，甚至係俾人滲透咗嘅。喺啲討論小組裏邊已經開始帶風向啦，已經係 突然之間呢個禮拜好多嘅 係。係啊，突然之間好多嘅。佢哋帶風向係兩個方式，一就係企喺極端嘅左膠角度去批評嗰啲嘅勇武，一係就企喺最激烈嘅勇武嗰度批評和李飛，包括批評我本人。所以我就話呢啲係已經冇用，因為佢哋坦白講。很快我已經看到連登裏面已經講，佢話：喂，當日的勇武其實係嗰啲和李飛係保護嗰啲勇武撤退，喺銅鑼灣嗰度，所以撚狗，所以同佢哋即係口舌之爭啊，其實喺度同佢哋鬧交噶嘛，其實係，然後等嗰啲後生嗰啲撤退啊嘛，咁其實已經係一個大家睇得到嗰個形勢，唔係好似某啲人所講，而就算佢要話，誒，我聽到有啲人嘅講法，四點幾就喺度做裝修，就肯定係咩啦，特登搞嚟，等嗰啲和李飛啊中伏啦，咁樣俾人掟出嚟彈啦，咁即係有人喺度散佈呢啲咁嘅講法嘅，其實，但係對成個大局其實完全冇影響嘅已經係，所以算罷啦，我話俾你聽，翻翻去個 root cause 五大訴求，冇其他方法嘅，其實，就算你再用任何嘅呢啲污糟邋遢嘅手段，其實都解決唔到個問題，因為嗰個根本就係旁枝末節，我覺得個 root cause。點解唔割席？個 root cause 就是因為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嘛。而呢樣嘢係達唔到嗰陣時候，你始終都要翻返去調查警察，就係咁簡單。只不過如果你六月十六號應承調查，同而家一月三號應承調查，警察嗰個血債已經係由咁多升到咁高啦。係啊，不過你都係要面對個 root cause。任何無論你讀幾多書好，大學教授好，老師好，專業好，大陸大狀都好。我相信大家都是要不要針對在那個運動的一些策略暴不暴力，而是回到個根本的原因，個根本原因就是即是不需要想那麼多東西，總之一日五大訴求都沒有辦法 achieve 的話，就是大家一定那個運動一直會持續下去， 佢而家正正就係不斷咁樣要你互相譴責、互相埋怨啊嘛。係乜嗱？哇！咁快就掟呢個和平理性嗰啲遊行嗰啲人啦。佢記者會自己都係咁料㗎。係 啊，仲講錯咗添。 警察自己都係咁料㗎。係 啊， 佢都話一小撮嘅人騎劫咗個和平理性嘅遊行啊嘛。其實佢係製造一個理由俾大家割席啊嘛。咁大家割席嘅話，咁佢咪覺得啊，咁以後大家嗰啲前線嗰啲人出嚟，就後邊冇人保護佢哋，或者冇群眾嘅話，佢咪逐個逐個捉咯，可以。所以我就話呢個就做得太過 obvious， 我覺得，即係講得太明顯啦。 佢冇橋啊，唯有用翻啲舊招啊，但係發覺就唔 work。 因咩冇橋啫？我覺得橋唔係冇，橋就係五大訴求。你問我，任何嘅嘢，佢嗰啲花招。喂，大佬啊！而家搞咗半年啦，真係 半年，因為實在有太多人付出犧牲，個債個血債越嚟越多，市民好，普通和理非又好，或者參與過運動又好，當有咁多人犧牲嘅，我係更加唔會褪啊！因為我係知道，如果係咁，唔會對得住嗰啲犧牲咗嘅手足啊！ 同埋唔好話五大訴求， 爭取唔到五大訴求係唔會褪啊！ 你林鄭，你話自己虛心聆聽、反省、反省，你個撲街咩？你自己一月一號元旦講話，跟住就白色恐怖，跟住就大拘捕，元旦大拘捕，所有嘅嘢都係假話嚟嘅，冇人信佢，根本已經係。咁你諗下，如果你唔政治手段解決，係政府選唔選擇政治手段解決喎？而家。因為政治手段不在我們手上的。 12月底拍條三分鐘的短片出 來說香港人的憤怒和 悲痛、啊、他責無旁貸，然後說會深切反省。 什麼叫責無旁貸？ 反省他的命，他反省了什麼？反省完之後第二天就拘捕人了， 是拘捕400人了。 就是的，所以我就說你再說任何的事沒人信，而且政治手段是掌握在政府手上的，對不起，我們是沒有責任，我們也沒有權力去採取任何的政治手段去令到這個問題解決的，個波在他手上嘛，我們有什麼權力啫？我們只有提出我們的要求，是嗎？而他一路一路是根本從來沒有聽過，到現在的民意其實沒有逆轉過，而是七個月，足足七個月。 你睇下，邱 推心聆聽， 邱騰華搞 Facebook Live 呢、這個邊個？仲有邊個？那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搞 Facebook Live， 羅志光搞 Facebook Live 有冇作用啊？冇，零啊！拍條三分鐘的賀年短片，找曬所有司局長走出嚟做茄哩啡，做人肉報警板有咩用啊？係完全冇用，只係能夠再一次話俾香港人知，虛偽到離奇啊！ 根本喺外國呢、這個咁樣嘅垃圾政府，所有嘅人已經消失曬㗎啦，係落咗台，甚至以後都要退出政界㗎啦。其實根本係搞出一單咁大單嘅嘢，成個社會撕裂到咁嘅地步，超過7000人被拘捕，你諗下。根本全部已經是死幾次都還不到的，其實，然後竟然還站出來去教訓香港人，叫我們怎麼做怎麼做，你看到的你就想兜巴車下去，就是 三個月之前就說啊，他們有名單，有這個300個衝衝子，拘捕了這300個呢，那可能呢就會那個前線的警民衝突少一點， 750， 然後轉眼就750，轉眼就2000， 然後說拘捕到2000， 然後不是了，就說出來說2000，其實多很多，到現在4000、5000、6000、7000， 一日都拉400咯。 7000多過曬全香港在囚的囚犯，5700多好多，多千幾。咁又點咧？個運動有冇停到咧？元旦大遊行，民陣唔係用咗好多時間去吹雞嘅咋，用咗少過一個禮拜去動員嘅咋，係點啊？100萬人，103萬人。 翻翻去6月9號，6月9號去到2020年嘅1月1號。仍然香港人嗰個團結、嗰個抗爭、對政府嗰個嘅仇恨係冇退過。就算你用之後用乜嘢方法去兇啲人都好啦，我話俾你聽，你試下搞第一個 DQ 校長或者 DQ 呢個老師啊啦，我話俾你聽係要還嘅，已經去到個地步就係當人嘅飯碗都不保嗰陣時，嗰個已經唔係同你講送唔送終嘅問題，而家我再講已經唔係嗰個條例嘅問題，而係你呢班咁嘅走狗係要自己要去承擔個責任，鞠躬落台，將錯誤嘅嘢糾正過嚟。呢個就係香港人嘅要求，而你自己就將嗰個要求將佢抹咗去當粉筆字，然後叫你哋散檔啦，自己翻屋企啦，然後不斷去政治清算你哋。我想問一下，一個正常嘅香港人會唔會喺咁嘅情況底下就冚牌唔去咧？喂，我冚牌唔去唔係我輸曬台面啲籌碼喎。我仲要俾你清算喎，而家係大佬，你有冇搞錯？ 係咪？所以我就話佢而家每一樣都係火上加油嚟噶。中大事件、理大事件，係咪？十一月連續搞兩鑊大嘢，迎接呢個十一月底嘅選舉。好啦，靜咗十二月之後，跟住聖誕節就已經出嚟射 TG 啦。係 啊， 呢個平安夜係咪？然後跟住元旦， 平安夜頂 元旦再搞。我話俾你聽，下一鑊唔使耐㗎。我話俾你聽，真係農曆新年前。 嗯， 諗清楚。我告訴你，農曆新年前這一鑊是會比元旦這一鑊更厲害， 連三晚都可能出事。 我真是一個 warning 來的，提早 warning 的，不會站在這裡被你拉的了，今次不會站在這裡被你拉的了。2016年的旺角騷亂是年初一晚，如果今次再爆的話，一定那個規模是大過2016年的旺角騷亂，大很多倍。這個就已經去到那個壓力煲爆炸，這個絕對是跟元旦大拘捕有關，跟李大慘案鄧炳強兩單代表作有關的。其實不是說現在我不是跟你說要聲討你這些黑警，完全不需要了。我覺得已經是，我只是告訴林鄭月娥聽，農曆新年就會爆大鑊。這個大鑊不是只是街頭跟你推推撞撞的事。1 月11日就是台灣總統選舉，1月15日就是中美貿易聲稱說傾掂了，這個協議簽了。即使這兩個，大家知道台灣總統選舉極有可能都是大巴大巴台灣人蓋下去這個的北京那裡，這樣是經歷過中美這個的第一階段那個叫簽貿易協議之後都好的話，去到1月底的農曆新年前都仍然是高危，就是因為沒有在個源頭那裡去回應五大訴求。 喂，你的 window 不是很多的，就我告訴你，現在的 window 我告訴你不是很多。你以為不搞年宵，斬腳趾避沙蟲，取消那些煙花匯演倒數什麼，你現在看到了 是吧？這個平安夜什麼活動都沒有了，元旦什麼活動都沒有了，你看到現在的情況是怎樣？就正正是因為你從來不處理個 root cause 嘛，而是不斷用一些警察執法，縱容他們用盡各種的羞辱好違法的手段去逼那些香港人不要再出來。好了，現在去到逼到一個地步，就是連和理非的人都被用武器來了， 跟住商界就被你警察攬炒，你的商場不用自己做生意， 冇噶啦！商場你知唔知一年主要嘅收入就係十二月， 係啊， 一個月嘅收入係等於佢大半年嘅收入嚟嘅，係今舊即係2019已經係攬炒噶啦，已經係。而家2020點解佢要猛咁攻擊黃色經濟圈？係因為2020係攬炒得更金啊！其實係你而家唔好講，一陣間我哋講嗰個武漢沙士嗰個問題。如果再加埋武漢沙士嗰單嘢嘅話，這個黃色經濟圈是救生艇， 是 不是說我們要賺大錢，我們是要搶救自己的兄弟，做生意的兄弟。 經濟下行的過程裡面，救得一個得一個，看看哪些商界的船是 沉得快，沒有人救，特別是那些藍店的話就祝你好運了。那黃色經濟圈呢就更加發揮到它的效果。 我們休息一陣，大家 FPS 支持我們城寨2629640 2629640 FPS 支持我哋，休息一陣先。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了。